能数多久，在一个世纪以后会许下什么，这骇人的自由，那骗人的路口，这一路不想寂寞是谁把气球放纵放纵，让微风将一切牵手牵手牵手，那看着无言的天空全是我，把往事定格几秒钟，看呀看呀看呀看呀山呀，听呀听呀那些云呀真的飞走，忘不掉的那些诗句外的天空，我已不在看着天空中的小星球，黑的红的蓝的白的真的飞走，爱的恨的好的坏的那里什么我看不在乎什么，看呀看着天空快要下雨了，听啊听啊那些云要真的飞走，忘不掉的那些事情坏的天空，我一个在乎什么，看呀看着天空中的小星球，黑的红的蓝的白的真的飞走，爱的恨的好的坏的那里什么 不说也是无意义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是我牵着手越写森林的月亮。娘子娘子、哦、你是我牵着手越写森林的月亮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是想起那

对谁呼唤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。

可是亲爱的